好，第二节翻嚟 嗱，介绍一下介绍自己先 吓， 阿迪 Candy 嗱，佢系我哋今晚嘅 Raymond 啊，佢啊点解要揾佢嚟咧？今晚因为佢系曾经喺呢个冲晒行业嗰度做咗好耐嘅，我唔记得讲我自己系边个，我系先人嗱就。头先嗰节咧，我哋咪讲去旅行嘅，咁啊谂到，喂，以前去旅行咧，咁梗系影相噶嘛，影完相咧，就梗系互相夹，去完旅行咧，梗系三三两两咁识到一班人啲合集体相咧，可能喺你部机度，又可能喺我部机度，咁你冇可能带几廿同菲林去，而家唔系一张 memory 卡可以影咁多相噶嘛，咁你分分钟去嗰啲落后地方买唔到菲林，咁你梗系互相交换相噶嘛，咁咧。一落机咧，第一件事就走去晒相， 系啊， 系啦，咁我哋头第一 part 我哋讲黑马，咁啊去到第而家第二 part 啦，咁我哋讲彩色冲印啦， 嗯， 咁自从呢个冲印机发明咗之后咧，就真系方便啦，你。唔系，初初嘅晒相系冇一有冇一小时咁快，初初冇咁快嘅。 初初冇咁快，系以我所知啦，我以前嗰间公司开始搞一小时，咁仲要搵埋以前张曼玉拍嗰个广告，咁如果有咁上下年纪嗰啲，其实都记得呢一个广告 嘅。我应该唔记得。 哦，系，系搵张曼玉拍嗰个广告，即系标榜系好快落水。你知以前影完啲相，哇，去完旅行好心急睇相噶嘛，咁即系可能即系正如头先我哋所讲咧，就话约埋几个几条友，我攞相，呢个晒几多张，呢个晒几多张，嗰晒几多 张。我阻一阻你嘅，即系个程序系咁嘅。首先咧，攞去晒相，晒完相咧就攞咗翻屋企先，跟住打开嗰个底片， 系啦， 话见到几多个人头咧就写个二字、五字、七字、九字咁样，系啦。 嗰支笔咧就好怪，系嗰支笔就唔使刨嘅， 系啊， 有条绳咁搣嘅，你掘咗咧搣，跟住嗰只砖攞嚟写底片嘅，写喺嗰个背面就写晒翻几多张俾人哋噶嘛。 哦，嗰支系铅笔，但系好粗嘅， 唔系铅笔嚟噶，唔系铅笔嚟噶， 但好粗嘅， 系啊， 红色。蓝色一条间嘅， 诶，嗰支笔咧有条线咁搣嘅， 跟住就系挤翻喺影相簿啦。咁个影相簿咧就睇下你写咗几多个字就晒几多张啦。 系啦，系啦， 系啊。 咁嗱，咁我一去到讲冲，因为彩色相发明咗冲晒机之后咧，咁就吓一来又方便啦，流水作业啦；二来个成本就降低咗咯。你唔使大家人手晒好鬼死贵噶嘛。 系啊，正如头先所讲，逐张摄入去曝光，跟住又要去冲啊呢样嗰样啦。咁后屘嗰啲机咧，其实都好现代化嘅。咁我哋可以其实 呢个 系去啲相， 去第一张啦，第二 part 第一张。 啊，咁咧其实咧，而家呢一部咧就系第一代系嘅细机啦，因为之前都系啲大机嘅，咁呢啲细机咧系我啱啲好细细嘅铺头用啦。咁 算老爷机啊呢啲， 而家系堆填区嘅啦， 古董 系啦，古董。咁咧就佢个原理咧，其实咧佢下边咧有个射灯啦，咁同埋个 filter 啦，咁样咧你将啲唔该，第二再睇一张。系啦，咁咧佢就将个菲林咧就放喺嗰个片夹嗰度啦，咁咧个相纸咧就喺佢个而家嗰个嗰位前面嗰位小姐个头上面嗰个位置嗰度咧，咁咧佢上面嗰度活门咧就曝光嘅，系啦，咁就佢就摆个菲林落去啦，咁我哋以前如果一小时咧。通常都我第一次晒咧都好快俾到你嘅，但系翻晒咧就好鬼耐嘅。即系点解咧？因为咧其实咧我哋以前做咧系如果你系成条菲林咧，就成条菲林就放落去，就逐张咁样做啦。咁譬如因为以前咧我哋学主要咧系睇菲林，因为个菲林咧喺个机嘅曝光嗰时，我系要俾时间落去嘅。咁如果我哋要睇系睇翻转头嘅色嘅。 哦、 即系调转嘅色嘅，咁譬如佢个菲林系睇落去咧系蓝嘅，咁其实我哋要加黄上去嘅。 哦，即系哦，即系调色， 系我哋要调色，即系同埋咧嗰个曝光时间啦。咁呢啲咁古旧嘅机，其实嗰个生产力嘅其实一个钟头其实几百张到。其实 如果见到个客拎住呢啲相嚟翻晒，你咪全家俾你问候个心啊！佢大佬做死你喎，即系你成同菲林摆落机自己行噶嘛，但系呢啲要逐张做。 翻晒贵啲咯， 但贵 啲，耐啲，通常都系耐啲， 唔会贵啲啊， 唔会贵啲。 咁你咪辛苦啲咯。 佢哋功夫多咗。 因为我哋咧系你而家啲菲林，你以前啲菲林系一排咁，你写咗啲字落去咧，咁我哋照住啦。咁你譬如可能第一格你写个四字喺度，咁我哋就抽出嚟就放第一格落去，就揿 hold 住四下，佢就。曝光四下，咁就自己出咗四张相出嚟咯。 哦， 喺嗰部机嗰度。 跟住就跟住呢啲机就老爷啦，跟住去啲 唔系再下一个系菲林，菲林机 系 啦。咁咧呢个咧就系、是、其实呢个都比较新型啲嘅冲菲林机啦。咁就其实呢啲都系好全自动噶啦。我哋以前影完嗰啲菲林咧，咁我哋其实抽咗出嚟咧。我哋叫 leader 咧，咁其实摄咗落去咧，佢自己会拉落去冲嘅，系啦，我哋唔需要你嘅，咁因为佢自动全部自动行温啊，全部唔需要你，跟住咧佢冲好咗之后咧，喺个顶上面吹干咗咧，咁就喺个兜嗰度，我哋就预备攞去我哋头先嗰个机嗰度去晒啦。 哦，咁啊，跟住嗱，去再去。哇！ 嗰时我 几多岁做嘢， 我博趣啦。 呢个 March 年代唔系，呢个系郭科成， 郭科 而家就郭科，呢个郭科成嘅年代嚟噶嘛，系嘛？ 系啊。 你兴我呢咁嘅头，应该郭科成年代嚟噶咯。呢个做咩啊？ 而家系啦，即系啱啱冲完一条菲林出嚟咧，就摆落去逐张第一份咁印出嚟咯。 哦， 呢个就 系、 是、 即系快唔快就睇你做得快唔快。 系啦，睇你个眼同埋你个经验啦。咁我嗰时学都学咗两年，其实海伦系做啲相出嚟都系唔靓嘅。 哇！呢幅相影得几好喎，你有几粒青春痘噶啦喎，嗰时啲 系以前生暗疮啊嘛。 而家啲疮又生嗰啲睇唔到嘅地方。 咁点解可以以前做到咁快咧？因为咧佢其实你依度咧佢系个我头顶个位削高啲嗰度，佢系一饼子一卷过嘅， 系 一卷过一卷过，佢曝咗光之后咧，佢就经过成条纸咧，佢经过啲药水光，佢会碌到点讲啊？漂白啦，跟住会定影啦，跟住就过水啦，过完水跟住咧喺个封柜嗰度咧，你记唔记得以前咧啱啱一小时嗰啲咧 软嘅 啊？ 唔系一样嘢，未好兴咧个门嗰、那个冲晒店个门口个玻璃嗰度咧，嗰、那个冲晒机个尾咧，咪有啲相咁样褪出嚟嘅， 一格格一格格一沓沓， 唔系一条字一条相咁样褪出嚟嘅，咁样 一排嘅几行嘅。 唔系一格格，佢系临吹干之前咧，未喺条坑嗰度有个透明嘅玻璃窗咧，啲相喺个位置度褪上嚟褪出嚟嘅。以前咧好兴，全部啲风冲晒铺咧都系 摆喺门口， 摆喺门口嗰部机。咁咧，其实我以前系我哋以前嗰个经历就系、是、譬如我未做呢行之前咧，其实入去好中意睇嗰个位咧。啲相咧幾時到自己啊？咁啊，哦，見到出咗嚟咯，咁啊走入去問佢，喂，得到啦，見到出咗嚟咯，啲相。 即係你佢話一個鐘啫，其實就唔係噶嘛。 其實唔係一個鐘嘅，不過你當中裏邊咧都有好多其他嘢要做嘅。 嗯， 係啊，其實如果你真係真真正正，如果你我當時如果差唔多九零年八几年头，八几年尾九零年头咧，其实如果你正式做一个一条飞粒，其实大约十五分钟到可以搞掂晒嘅，即系由冲飞粒去到晒成份相。 嗱，我哋再去呢幅相，我要你讲解一下呢部咩机嘅先。六啊，唔该，呢部咧， 嗱，好巨型我呢部。 嗱，呢一部咧就我都曾经经历过一个好艰苦嘅日子嘅，嗰阵时咧。喺我哋最大公司啦，尖沙咀啦，咁其实咧，第一尖沙咀租贵咧，第二咧，嗰度地方大，咁咧以前咧就系 APS 菲林嘅，咁同埋咧有啲铺头咧系冇机嘅， 系， 咁咧其实我哋间铺头咧就下边铺头，楼上就工厂， 嗯， 咁咧呢部机咧其实都创咗好劲嘅历史，我以前都未必试过。一日一部机可以做21万张相， 哇！ 廿四小时唔停， 佢点样散热啊？ 吓， 咪好热咯部机。 部机唔热，我哋有冷气噶嘛。 唔系啊，系咯，都要散热。 但系点解咁快呢部机？其实呢部机已经系进化到去半自动噶啦。咁见到一个 mon 啊， 系 第一个 mon 咧就系摄条菲林落去啦。佢就 P scan 咗之后咧，咁喺中间嗰度曝光，自动 auto 噶，唔使你烦嘅。所以我哋可以做到，即系譬如你曝光之后咧，接住摄落去，接住摄落去咧，佢就我哋喺个 mon 度其实好快咁调色，亦都可以行自动嘅。但系当然行自动就冇嗰种味道啦。即系可能譬如影啲闪光灯嘅相啦，好啲人咧系咪好光嘅？ 嗯， 咁佢就未必会识好自然会调得到好靓嘅咯。 哦， 咦，同埋有一样想问喎，以前啲相系好似冇红眼嘅系咪？即系讲即系， 哦，你讲过。唔系，好似啲截图先红眼噶，至多你又眨乜眼 嘅 啫。 唔系，以前咧， 你 红眼就改唔到嘅，菲林就改唔到嘅，其实咪冇得执红眼嘅。如果以前曝光嚟计，系啦，咁就系而家咁先进科技先要整到红眼，或者相机以前嘅相机都可以做到嘅。不过咧，其实一啲啲人嘅啫。你以前咧旧嘅135相机咧，防红眼嗰个功能咧系闪多一下嘅。系啦，系闪，佢就令到你个瞳孔适应咗啦。咁你个瞳孔又唔会放大，咁啲光唔会喺个瞳孔度反翻出嚟，你唔望红眼咯。但系咧，只系某啲人啫，有啲眼球浅色啲嘅，即系以我经验嚟讲，眼球浅色啲嘅人，其实防红眼其实都未必有效。 嗯， 我哋再去多幅啊。 咁咧呢一个咧系喺国内嘅，因为以前我都帮我老板手系喺国内都帮佢手睇过啲铺头啦，咁就而家系啲吓， 唔系我睇个样嘅似啦，一定系国内， 系啊国内啊，咁就其实呢一部都系半自动嘅机啦，咁呢个系靠唔使好似我哋头先我第一次嗰张啦，嗰个用人手，其实呢、這个系识得自己褪噶啦， 哦，即系佢自己会做噶啦， 佢自己会褪啊，自己会。即系啲相做晒出嚟，佢喺嗰个你见唔见下边啲相咧？佢做好晒，佢就会褪翻出嚟。 咁仲系大张四 R 嚟噶？ 四 R 嚟嘅。 哦。 好难讲嘅，因为我哋以前上到去咧，大陆咧， 翻嚟啊， 见到啲纸质咧，其实都系同香港差一皮。 系。 系同埋啲机器啊，嗰啲药水啊，其实都系差啲嘅。因为咧，我哋嗰时上到去，点解啲嘢同香港都系差咁远？出嚟啲相咧系你头先嗰张相啦，弯弯曲，啲相系曲嘅。 嗯。 因为如果我哋相咧出咗嚟咧系直噶嘛，但系唔知佢点解，唔知系药水问题定系咩咧？定纸质问题？啲纸质唔靓咧？睇落去质素系真系差少少，因为你始终你百几年。八九十年代大陆都未咁开放咧，啲嘢都系咁争少少。 佢都唔佢以前好似大陆一定要你影个相啊，系咪？拍戏先系啫，影相你可以带翻落嚟香港嘅， 可以。 拍戏就唔得嘅，一定要早期你一定要喺上高冲咗先落得翻嚟嘅。佢唔知道你影啲咩啊？你要冲咗啲，冲咗去睇过 政治因素 系啦。 嗰阵时都已经好严啦。 系啊，佢要冲咗俾你。 唔系嗰阵时比而家仲严噶，嗰阵时 系啊。喂，即系你咪带咗几部嗰啲古董？ 嗰阵时咧，呢一部 啊，摆埋啲 呢一部 啊，摆近啲啊，哇！ 呢部 见过， 呢都要咁样。 系啊系。 哇，仲用唔到噶？ 用唔到啦，呢一部已经用唔到嘅。呢一部咧，如果系有翻咁上下年纪，都知道呢部其实叫做110菲林嘅相机。 系啊，110菲林。 系啦，咁就其实以前嘅特色咧，系呢部机系细部。 唔系，我哋唔好话人就翻唔上年纪。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如果你有留意嘅话， 咁咧其实呢一部其实呢一部相机小学跟到我而家噶啦。咁呢部相机咧，以前有咩好处咧？第一个飞个相机细啦，唔使带到好大部啦。咁第二咧，知咧僆仔。以前僆仔咁啊，对住就影到啦，咁就OK。但系咧，其实讲翻个质素咧，比起135真系争好远嘅。 喂，呢啲菲林我记得好老土噶嘛，有个胶壳， 系个胶壳咁样要 就唔使拨菲林，又唔好似135咁啊，佢一嚿嘢咁摆落去又 系一个，但系咧，但系佢俾翻底片你嗰时系已经系 cut 开一段段，因为其实我哋都系拆咗个壳。 插咗个壳，掹咗嗰张纸，跟住都系咁样摆落去个冲机度，冲完攞翻出嚟噶啦。 系啦，呢啲飞啦吓，有成个冇两位未用过咯。 我见过噶， 我冇啊，冇见过， 冇用过。 佢系冇见过， 佢系两，佢系好似个哑铃咁嘅，类似个哑铃咁入落去啊，嗰个飞轮系要。 系咁样， 飞轮咪 入落去中间 嘅 度。 哑铃圆多数系。 系啦，你嗰啲飞轮系一同噶嘛？佢唔系噶。佢系好似个哑铃咁长身，两边系圆形咁摆落去嘅。要奉旨唔惊入错嘅，一摆落去就影得噶啦。 哇，万能达嚟嘅，好嘢啊！ 好嘢，我以前系好嘢。 我以前有部相机就好多同学黐住你噶咯。 系啊， 因为你晒相嘅，你出埋噶嘛？ 都唔系噶，晒相我以前梗系。细路仔，梗系你晒你嗰份，咪计埋咯。 喂，又喂，讲翻啲前题外话，你以前晒相咧， 系 而家啲人咪好兴，去到边都吓自拍啊，去瞻仰遗容都同佢阿爷咁样。咁嗰个年代有冇啲友仔自拍有冇拎嚟咩？即系影自拍嗰啲相咪拎嚟？ 其实好睇系边个地区啦。咁如果系我做过以前屋村地方嘅话咧，其实间唔中都有少啲嘅。间唔中有啲系自己拍嘅，系啦自己拍嘅， 即系香艳咁啊嗰啲， 香艳噶，香艳噶， 喂即系喂，其实好尴尬喎， 有冇晒相晒咗啲香艳嘅相出嚟咧？又想知真系， 当然紧有啦。咁如果真系激啲嘅话咧，譬如我做以前做旺角啊，近马栏地方嗰啲咧，其实几日已经几日里边，其实可能都有。一几张马栏相啊，嗰啲刀枪剑影嘅相啊， 我哋可能有啲小朋友听嘅，嗰啲时钟酒店 系啦， 就叫 系嗰啲酒时钟酒店啦，咁刀光剑影其实乜都有嘅。 哇，嗰啲即系咩？嗰啲爱情武侠片嚟喎， 梗系啦。最记得系尖沙咀系啦，咁有一 pair couple 咧。日本人嚟，我估应该日本人嚟。靓仔靓女嚟嘅，影咗四图，都系嗰个 几多张？三十六， 四图三十六， 系 咁就大。当时候其实唔系我晒嘅，当时喺尖沙咀，因为楼上楼下啦，咁样我就突然间听到师兄有好嘢，咁就当时就即系嘅。嗰个真系几影得几靓几爆，唔知系咪有专业帮佢影定系唔知乜嘢啦。 喂，以前真系 唔系啊！嗱，你咁讲嗰对日本夫妇咁，喺度激战紧嗰阵时啦， 系 啲动作片。 咁当然系有人帮佢影啦，唔会自己咁样揸住去激战啊。 我咁可能真系人 冇可能嘅， 唔系咯？点样揸住 咁实打已经冇防震， 系咯？即系其实哇，即系有啲专家帮佢影。 睇下先，嗰个咩年代啊？ 九几年。 喂，九几年得有嗰啲傻瓜机有 remote 嘛？ 系咩？大佬，你唔会喺度激战嘅，一路揿 remote 嗰度咁激， 仲要四同三六， 唔系咯？仲系飞谂你咯， 飞谂有 remote 噶嘛？傻瓜机啲傻瓜机有 remote 噶嘛？不过照计佢就冇时间去揿掣啊，系咪？ 应该我觉得系有人会影嘅，冇可能影到个三十六，你成四成四啊，八几张噶咯嗰度。 最衰你冇 copy 啊，即系你有啲职业道德嘅。 你只系林国云都咁衰啊，大佬。 系啊， 咁你讲起呢啲咧，其实以前我都经历过，都有啲解剖相啊嗰啲嘅。咁初初见到就真系好都几恐怖咯。 佢冇话俾你听嘅咩？ 唔会话俾我哋听嘅。其实有时我哋见到有啲系个人，即系可能嗰啲艺术相啦。咁个人咧，你睇落去咧，肯定系好似系搏晕咗啊，或者系总之整晕咗啦，啲手手脚脚咬住咁样啦，都有，佢都唔会预先讲俾你听嘅。 吓、咬住咧，可能吧， 即系可能唔正常咁样。 喂，可能最正嚟嗰啲， 冇大镬。 我哋其实呢啲唔咁都唔系太少事。 你会唔会即系 就好似林国云咁，就系衰咗，因为啲见到啲解斗想报警啊嘛，所以 佢哋系正常嘅，因为衰咗嘛。佢哋其实应系啲真系啲公司啊嗰啲攞嚟嘅，唔系话个人攞嚟。 唔系古惑仔拎嚟，可能系屈钱嗰啲。 即系佢系间一段时间，佢系有啲 case， 可能有影一同过嚟交俾我哋做啊。 唔系、哦，我意思系嗰啲屈住手脚嗰啲，可能啲大耳窿，啲都冇钱还，影咗幅相啊。 呢啲我真系唔会太过敏，其实我哋以前真系忙到不得了咯，因为我哋以前咧，通常我哋咁砌得呢啲人咧，通常都拱去啲好高生产量嘅铺咯，例如系旺角啦，以前咧旺角我哋个总部咧就喺旺角火车站行落嗰条街，咁咧嗰一间铺头里边咧就有一部系好快嘅机，咁咧 街啊，真系 你唔好讲咁多咧，就知噶啦，知咗噶啦，系啦，咁咧就。其实我哋咧，嗰间铺里边有间有部快机啦，我哋要服侍佐敦地铁站、 系 旺角地铁站， 哇！ 自己本身铺头，咁同晒你，同埋咧，我以前做嗰时嘢咧，就多数都系翻下昼做到凌晨噶啦，系啊，做凌晨两至三点到啦，翻一点钟 都好夜噶咯， 系啦，而家真系忙都好夜啦，咁咧睇起以前啦，咁几间铺头啦，嘅嘢咧，其实。其实就真系几辛苦嘅。其实起码一日都要做四即系普通嘅日子啦，四百同飞谂到。系啦，咁如果佢啲旺啊日子啊，大约八百同或者一千同都试过。 哇！呢度咧， 即系圣诞嗰啲系你哋啲跳楼 金啊，黄金印银纸时间，因为嗰阵时真系好开心嘅，都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嘅，因为。即系公司赚好充实啦，公司赚到钱啦，咁同埋系咁印，系咁印，系咁印，即系好似印银纸咁啦。以前嗰个好风光嗰个年代， 咁啊讲下风光年代，就我哋又讲下咩咯？ 但系唔得啦，已经就 overrun。 唔系，就系有风光年代，梗系有叮当年代噶啦， 梗系啦。 我哋下一节翻嚟讲 点样叮当啦。